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好， 第二节啦，今日提提大家啦，咁因为下个礼拜二咧就系圣诞节嘅公众假期关系啊，咁啊我哋嘅 last 嗰集 系啦，我哋个台咧嘅工作人员咧都会放假嘅，咁所以 last 嗰集我哋就要顺延到星期四，咁啊同一时间都大概暂定九至十啦，咁样去做现场嘅，系啦，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继续有个神婆同我哋倾偈嘅，神婆， 喂 ，hello， 喂，系。 其实我都唔知道为什么我咁惊要打成日讲，但我真的觉得真的要分享一下这一样东 西。讲出来又不惊， 将啲惊分享一下给其他人一起负担一下。 讲出来都惊，讲出来都惊的，但是很想告诉大家听，原来呢真的有开眼这样东西。 哦，是是是。 他本身没有的。 没有的。 嗯。 那就主角不是我来的。那就是我之前讲过啦，我有一个我上一集我讲我信佛的朋友啦。 嗯。 那本身他是不信佛的，他都不相信鬼神这样东西的。 嗯。 那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之下呢，那他就信了就是他要接触这个佛啦，那去做和尚啦。 嗯。 那做和尚的时候，那你做和尚他都会跟你说啊，你要去可能要去念一些经啊，继续帮他们解放啊，或者行系点样啦、 啊？ 咁我就话我都唔信有呢啲嘢，我话我唔会相信有鬼呢样嘢噶。咁那个大师就同佢讲话：你唔信，佢话如果点解你唔信咧？点解你唔相信咧？我哋喺佛经里边都有讲过灵体呢啲咁嘅嘢啦。跟住佢就话：我系只会相信我眼睛见到嘅嘢啫。我话我觉得你哋全部讲嗰啲嘢，我除非我自己睇到，如果我都唔会相信。咁啊，當時嗰個和尚個大師咧就話：好啊，佢話咁，如果你真係咁想見，佢話我就俾你睇到你所眼前嘅嘢，咁你相信啦，咁然就會繼續聽我哋去講噶啦。咁佢就話：好啊，冇問題啊。咁當時咧，佢嗰個廟裏邊嘅大師咧就同佢講話：啊，你今晚咧幾點幾點咧，你就嚟呢度揾我啦。咁不過我個朋友咧咁啊，真係遇上嗰個時間就去揾大師啊，因為其實嗰時佢已經係學緊佛嗰啲嘅，都喺寺嗰度住嘅。咁佢就話：好啦，我見到大師啦。咁啊，大師咧就帶咗佢一個空地裏邊啦。咁佢就俾一件蓑衣佢著。佢話：嗱，你而家咧將件蓑衣反轉嚟著啦，咁樣。咁佢就話：哦，佢就將啲蓑衣又反轉咗嚟著喺自己身度啦。咁啊，然後咧個師傅啦，咁啊整咗個嗰啲叫做。勒啊，即系用竹整嘅勒咧，即系以前咧冚鸡笼嗰啲啊，布住一个竹，我唔知系咪叫勒啦吓，嗰啲咁嘅嘢。咁咧，跟住个大师就同我讲啦：，嗱，我阵间咧就会念一啲经文嘅，咁然后咧，你哋合埋双眼，我就会将一啲嘢踩喺只眼睛度。但系当我哋开眼嘅时候，你见到嘅嘢，你唔好惊。咁咧，佢其实佢话嗱，你如果你惊嘅时候咧，唔系佢有叫佢 keep 住念一种经文嘅，即系个大师同佢开眼时候念一种经文啦。咁佢亦都预先同佢讲咗一啲经文咧，叫佢总言之，你口里面不断要念呢种经文啦。当你开眼嗰刻咧，你就更加唔可以停止念咯。但系你一停止念咧，就唔得噶啦咁样。 咁當時咧，佢就照做啦。咁啊，個大師又係念咗一大堆嘢之後，又唔知灑啲咩水落去啦，就搽咗啲唔知咩落隻眼度啦。然後佢就問佢：好，而家準備未啊？咁樣，咁佢就答佢：哦，我準備好啦。咁，嚇，咁你而家開眼啦，就你打開隻眼睛啦。咁，咁當時咧，佢就同佢講：個大師咧同我個朋友係背對背咁樣企嘅。咁跟住咧，佢一開眼嗰刻咧，佢嚇到唔記得咗念經。我後期個朋友話翻俾我聽，嗰時感覺咧，佢見到好多靈體咧，就不斷圍住佢哋轉咯。即係你想象下，兩個人背對住背啦，咁其實大家雙方見到得個樣噶嘛。咁咧就佢就 keep 住見到有一啲靈體圍住佢哋氹氹圈咁樣轉咯，即係飄啊、轉啊、行啊。咁咧，大師其實因為大師其實個念緊經噶嘛，佢亦都知道佢已經停止咗念經啦。咁佢就已經開始 feel 到越嚟越驚，即係有啲卻步啊，即係可能喐到大師咁樣樣啦。咁佢就話：你唔可以停止念，你繼續念經咁樣。咁佢話佢後期話俾我聽咧，原來當佢念經嘅時候咧，本身佢停止念，即係嚇到呆咗嘅時候咧，嗰啲嘢咧係見到佢嘅，即係佢見到啲嘢， 係嗰啲靈體係見到佢嘅，嗰啲眾生 係啦。系啦，跟住佢念翻经嘅时候咧，因为佢开头吓到呆咗，吓到唔记得咗念经啊嘛，佢唔敢相信眼前嘅事物啦。咁当大师 feel 到佢有啲脚步真系喐到嘅时候，即系已经知道佢已经系惊啦。佢就叫佢你唔好再停啦，你继续念，你继续念就得噶啦，你用心咁念。跟住就念啦，念啦，咁啊 keep 住念啦。当佢念到某个位嘅时候咧，佢就开始见到啲灵体咧接触唔到佢哋啦，就开始弹开咯，即系唔能够走嚟摸佢哋嘅。咁自此之后咧，我个朋友咧就信咗。有靈呢樣嘢啦，咁佢後期，佢而家當然出咗家做和尚啦，去幫好多人啦。我嗰時就問佢，我話：哇，嗰時其實我想知道咧，其實靈體有冇樣噶？我咁樣問佢，佢就話：其實靈體係有樣嘅，但當你死咗嘅時候咧，你個樣係點樣就係點樣。你死嘅時候著咩衫，亦都會話俾你聽，佢你所眼見到嗰個靈體就著咩衫。佢話：所以咧，佢話以前啲人咧，點解你會發覺中國大陸好多地方突然之間唔知會話俾你聽啊？嗰度又唔知點解挖到古，即係挖到古跡喎咁樣。咁其實咁多年啲人喺個起屋又成啊，咁多山頭啊，咁點解唔會有人無啦啦又知道邊有古跡？突然之間又知道有古跡咧？原來係因為咧，好多人咧有啲有睇到呢啲嘢嘅人咧，佢哋有時咧個心腸唔好啊，會去盜墓啊、偷嘢啊。咁咧，當你見到嗰個山頭好多著。某啲年代嘅衫嘅靈體嘅時候咧，咁佢哋就會去估啊，嗰度會唔會就係有好多呢一啲人撞喺嗰啲地方？咁佢哋咧就會去探測咯，去揾呢啲 墓穴 出嚟咯，係啦，去揾啲墓穴出嚟啦。所以咧，但有啲當然有啲細墓穴咧，咁亦都啲人會出聲啦。咁但係有啲好大嘅墓穴咧，咁佢冇辦法唔出聲啦，因為你話出嚟，其實你去變賣，人哋會懷疑噶嘛。咁所以你要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公布出嚟，話俾政府聽，咁政府就會去挖掘呢啲古墓出嚟咯。因為我呢個朋友其實佢之前咧，佢未正式做和尚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接觸過類似啲佛嘅嘢嘅，但話佢我未親眼見到，係唔會相信。亦都我個法師點解要佢俾佢見到，係因為佢要佢全心去相信呢樣嘢，你先可以一心一意為佢哋去做一啲嘢，去令佢解脱噶嘛。咁佢亦都係到過墓嘅。咁即系佢都话，其实我都好罪孽深重。佢话我曾经盗过人哋墓，我亦都有心理准备，我将来个墓可能会俾人盗，或者我可能会受好多苦之类咯。即系佢而家咧就做咗和尚咧，咁佢就做咗好多法事咯。咁佢亦都讲咗好多嘢俾我听，就话你以为佢哋念经咧，即系无论佢有做打斋啊、开光啊，或者系叫做帮人哋解难之类嘅嘢咧。他说你以为他们念好像是唱人歌一样有个频率，他说其实原来呢他们好像有八种频率的，就是同一个经文用八种不同的频率去念出来呢，个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即可能我都是叫做波罗蜜多经，我有一个频率是for喜悦的，他同样都有一个经文，但他那个频率不一样，念出来呢你就会很开心啦。那这些就是for一些喜庆时候呢，你请一些和尚去做一些开心的东西呢，就会听到这种经文。跟着我都头觉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在那边示范一下，譬如人家打斋啊或者做丧事的时候呢，那些频率是怎样的？他呢就拒绝了，同即他拒绝示范。他说我不讲了，我说因为其实你我只能够很肯定告诉你， 当你听到呢种频率嘅时候咧，你好自然地咧，你就算你唔知道嗰啲经文系讲咩，你唔知道嗰个频，即系嗰个音调系做紧开心嘢啊，唔开心嘢啊，定系丧事嘅嘢。总言之，你好自然地听到嗰种声音、嗰种频率嘅时候，你就会流眼泪，你会好唔开心，你个人会低落。 嗯。 最后佢都冇示范俾我听，总之佢就话俾我听，就系咁。 嗯。 咁佢，但系佢有冇讲去查啲咩来咧？查佢始终冇讲去查。 牛嘅眼泪啊！ 吓、嗯， 佛家都信，佛家都信呢啲嘅咩？ 牛嘅眼泪 唔系，佢嗰时真系牛嘅眼泪嚟嘅。我有问过佢查啲咩落去，佢话系牛嘅眼泪咯。 相传系得嘅，即系等于咧，有啲人话有啲用啲有勒嘅，即系有倒刺啊，有勒嘅草咧，绑住个镜头咧，就可以影到嗰啲。众生嘅，我真系想揾次事啊！咪真系， 因为咧，因为這個呢一个其实我嚟讲紧蓑衣咧，我记得我好耐之前咧，即系村，即系以前村落啲老人家咧、 嗯， 你知村落好多嗰啲，有啲人系真系可能阴阳眼啊，或者真系有人接触到，即系俾呢啲比较灵敏啲噶嘛。 嗯， 佢哋真系讲话蓑衣唔可以乱咁着，即系唔可以掉翻转嚟着噶。 吓、啊，蓑衣攞嚟挡雨，即系喂你正常咧就唔会反转嚟着嘅，同埋蓑衣咪反转系差唔多样嘅咧， 唔同啊嘛，佢蓑衣系咁样，佢个上面嗰啲草系咁样噶嘛，如果反转嘅佢咪变咗咁样向咯，咁咪唔散水咯， 系。 因为呢一个咧，其实我即系我个朋友佢未讲之前咧，其实好耐以前我都听过啲民间嘅，即系以前老人家叫围内讲嘢咧。他們都有說過說、以前的鄉下不是又很興有些叫做神婆啊，或者不知 道糯米婆那些啦， 是類似那些呢、嗯、他們都有說過說、那些竹啊那些蕾啊，即我都聽過那些蕾啊，不知道蓋著雀仔還是什麼鬼啊，然後又不知道怎樣呢又可以見到那些東西啊，還不知道躲著自己這樣那些嘛， 我聽過是蕾在神台底上咯、 有聽過是蓑衣，蓑衣我肯定聽過，因为我以前乡下咧都系着蓑衣嘅，即系做雨褛嘅，佢哋 系系系。 我就 系用啲竹叶。 我有个朋友咧，就佢有佢另外一个方法去用道术嘅方法，但我就唔敢试咯，因为一坐就一个时辰啊，大佬。 两粒钟。 两个钟头嘅咁坐喺度， 脚都痹啊，大佬。 即系坐喺度咧，叫佢呢度放一条符，呢度放一条，呢度放一条。膝头哥两条符，放五条符喺度，但系你坐咗喺度咧，咁、你会见到好多向住你行埋，但系你要记住，你一坐唔好喐，唔好跌啊，大佬，跌咗你大镬噶咯，系咪？ 即系一二三，跟住膝头哥两， 系啦，两张啦。 呢、這个就只冚晒啲火啫，因为人有三把火嘛。 但系你一定要 咁膝头哥 一个事实，我唔知道啊，佢一定要坐喺度一个事实。 啊，两粒钟真命都冇， 因为佢死咗啦嘛，佢唔系真系揾佢。我找他来讲，他说你敢不敢试，一定要两个钟，两个钟头后才可以什么，他说要坐在一个时辰之后我才可以，那个法过了我才可以除。 我好像以前听过我妈说呢，以前你知道乡下没什么玩的嘛，又没电视，即是没电视看那些啦，那他们是无聊没事做啦。 看鬼的。 匿喺咁你知咧，咁鄉下咧好興咧，就係、是、有老人家啦。咁即叫做都係有翻咁上下有頭有面嘅老人家過身嘅時候咧，咁佢哋會祠堂出殯噶嘛。咁啲僆仔咧又唔知又唔知死啦。咁佢哋就啊要睇鬼啊嘛。你知唔知佢點樣啊？匿喺有人出殯嘅，即係祠堂當時佢就抽準嗰啲時間，就匿喺。嗰、那個祠堂嗰個神台底啊，跟住即係掀起個角仔咯，然後係聽過真係，跟點知第二日咧有兩個細蚊仔即係匿咗入去啦，有一個暈咗，另外一個驚到咧癲咗咁滯，就話俾佢聽係見到有個婆咁啊鎖起曬啲鏈啦，初初係聽到啲鐵鏈聲嘅，跟住掀起只角，點解側邊有兩個咧啲腳咁怪嘅咧？畜生嘅腳嚟嘅喎，跟住咁你知細蚊仔咧唔知死噶嘛，咁啊慢慢喺個角仔望上去嘅時候，就係、是、見到嗰兩個大哥個樣子，哇！一個即刻唔夠一秒嗌都嗌唔切，就成個掹低暈咗咯，另外一個係嚇到癲咗咯。 咪即係我嗰、那個， 好似之後後屘係唔知道要點樣樣，真係發燒發咗成個禮拜，然後好似喊驚咯。 我有个朋友咪话试过佢个 佢有屋企有親人過身，咁啊成班人就喺外國翻嚟嘅，咁啊唔夠房瞓，就喺個廳度瞓，咁佢要回魂噶嘛，咁佢兩公婆話：，我唔信呢啲嘢嘅。咁啊夜媽媽聽到嘈聲啦，咁佢啊諗住咧擰轉頭望望碌大眼望啦，咪聽到有啲聲，好似有個牛頭咁對住，好大個牛頭， 係啊， 即係正望住自己咯，係啊， 真不得了真 係。但所以就係有嗱，你知唔知我之前上次講過咧，話我見到個聽到個女仔腳步聲咧，咁我有鎖鏈噶嘛， 係啊係啊。 就如果好似你以前頭先你咁講話，鄉下小朋友見到一啲聽到鎖鏈聲咧。其实真的吻合的喎，即因为我自己不是作曲嘛，我亦都亦都冇刻意去听，我觉得嗰种锁链声音真的很遥远，很遥远，仲好细声听。 系啊，系慢慢行入嚟咁样噶嘛，行近你个方向噶嘛，嗰啲声系由远到近咁样噶嘛。 嗯， 系啊，即系好似好远好远都听到嗰啲声音咁样。 佢最抵死系望到佢对脚咧，系真系嗰两个动物嘅嗰对脚咯。跟住佢觉得奇怪，牛脚，咦？人脚，咦？马脚，跟住佢就慢慢向由下到上望上去，哇，不得了！ 不通常都系嘅，人咧就系咁啦。你冇亲眼见过咧，你系唔会相信嘅。但系当你亲眼见嘅时候，你就会惊噶啦。 吓死咗啦！有个， 即系我就谂紧，即系其实有时，譬如你话成日做电视，其实人生就系如戏，即系你好似你肯定有啲人系曾经接触过或者知道过，跟住话翻俾你听，你先去谂到啲剧情出嚟噶嘛，即系可能有啲夸张咗啦。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呢啲嘢先会咩咯，即系你冇可能我未发生，我未见到我呢个同事嘅时候，其实我亦都唔知道吓，原来系你即系会帮你开眼，原来系可以真系咁样开出嚟嘅。 嗯，有冇想试啊？ 有会有嘅，我知道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真系师傅系其实可以系会有能力做呢啲，但系佢哋都。即係正途的師傅，他哋都不建議，亦都不主張去做呢些嘢。 見過，係見過你。 我唔知點解，其實我真的不知點解要刻意開咗隻眼嚟睇咯，就係為咗純粹。 因為我聽過咧，有個 case 就係、是、又係有個咁樣嘅 case 啦，唔信啦，咁啊師傅你咁叻。咁有道行，開咗我對眼睇，我睇到嘅我就信你。咁啊開完之後冇料到啦。冇料到，佢覺得冇料到行出去，超多呃人，超多呃人嘅，乜鬼都冇。喂，你整只鬼嚟睇下，唔係好勁嘅咩？下樓梯，咁啊好啦，過咗一個禮拜翻嚟，哇！佢對眼咧好似十日十夜冇瞓覺，成個熊貓咁嘅樣。然之後翻嚟同師傅講：師傅，我唔得啦，你幫我封嗰對眼啦。 嗯， 佢出咗嗰棟大廈。 嗯。 佢沿路都不停系咁望到，然之后系有夜晚系不停系咁听到有人同佢讲嘢咯。 嗯， 佢完全真系十日十夜冇瞓过觉咯。 嗯， 跟住师傅话：你自己话要开噶嘛，同埋就系你开咗嘅时候，我话咗俾你知噶啦。 嗯， 咁容易收得翻嘅咩？ 嗯，你继续睇啦。 系啊， 其实我谂 好难收得翻噶呢啲。 我谂睇，我谂嗰个灵界空间同我哋而家人间一样嘅啫。不过你调翻转，你见唔到佢，佢又见唔到你啫嘛。 重叠咯，除非有一下重叠嘅时候，咪就系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咯。 系啊，咦喂，神婆，咁你仲有冇经历啊？ 咩啊？ 仲有冇经历分享？ 我冇经历啦，但我有朋友经历，但我要得到我朋友同意先可以话俾你听。 好啊， 佢又系真真咧，又系人哋送嗰啲嘢俾佢咧，令到佢见到呢咁嘅嘢。 系啦，咁我哋去广告先，你打个电话咁 好得唔得？打个电话问下现场观众，攞咗个 approval， 你再打入嚟。好，我哋唞一唞，第三节再见。 系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，